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 我想講一講先咧，就多謝網友嘅關心，即係好多人話：哇，徐伯你瘦咗好多喎，咩事啊？咁樣 相對嘅啫係嘛？ 係啦， 相對我 咁，你其實係佢肥咗好多。咁咧就唔係嘅，因為咧就由依一個自從我其實去倫敦之前已經係緊緊地嘅。有啲感感地， 係啊係啊，嗰陣時你已經唔舒服啦，喉嚨 已經唔舒服。跟住咧喺倫敦嗰度嗰陣時候咧，就亦都係好即係，因為我去倫敦又叫旅遊啦，咁所以咧即使係叫做病緊，都成日去旅遊啦，咁樣去行啦，就冇休息， 精神會比較亢奮啲嘅。 嚇，又冇休息，其實攰嘅個人攰嘅，亦都冇休息。咁跟住翻嚟香港之後咧，亦都即係總之都好多事務前身。咁所以咧，其實感冒最緊要休息呢件事咧，就冇發生喺我身上。咁直到而家我嘅感冒都未清嘅， 我都未清嘅，都係成日啲。其實個氣管已經好翻 啊， 但係咧就係嗰個後遺症 啊， 就係嗰啲喉嚨啊、啲痰啊嗰啲仲未清啦。 咁啊，所以咧呢個故事教訓我哋， 食喉糖食咗幾嚿水啊，真係。 係啊，我乜嘢喉糖試過？ 我都係啊，我發過一隻越南嘅喉糖得嘅，一陣間俾你試啊。 哦，咁啊，總言之咧，就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最緊要病就要休息。咁多啲水， 鬼唔知咩？如果休到息嘅話就係嘛？鬼唔知呢個和平崛起係好咩？係嘛？如果可以嘅話，嗱，翻嚟講下呢個大灣區宣講會。首先，我對於宣講會呢個 term 咧，作為一個政府由特首出嚟把口講嘅一個官方嘅名詞咧，我係十分之反感。 嗯， 係嘛？宣講嘅意思咧，就有所謂嘅中央對地方，由上而下。嗰種嘅角度嚟去宣示，宣嘅意思就係咁啦。 嗯， 宣示呢個中央嘅政策，咁就叫宣講會，就派出呢個陰差大臣。上一次就係李飛，今次就唔知啦，法改委唔知邊個啦，就嚟呢個宣示大灣區嘅規劃大綱。 嗯， 我想問一下，喂，我哋要傍水嘅噃，但係從來大灣區嘅規劃係冇問過香港人嘅喎。 哦。 然後你就嚟宣示，我想問一下點解啲記者唔問林鄭一句咧？你話有冇前科咧？有嘅噃，之前好多嘅融合計劃其實係有個叫做拆法會，你記唔記得？ 嗯，記得。 拆法會個年代咪就係討論呢啲咁嘅嘢嘅咯。 嗯， 起碼都整色整水，整壇嘢出嚟噏下。喂，大佬呢、這個大灣區又話中央，我今日我聽阿林鄭講嘅咋，就話高度重視，就話未來嘅重要戰略規劃。 嗯， 我當佢係啦。咁點解唔問下我哋嘅意見呢？喂，點解我哋覺得要融入去發展呢個創新科技同埋金融業呢？喂，香港可能好多人有意見㗎喎，同埋想唔想融入？因為呢個牽涉到跟住公布嘅財政預算案，上一年嘅預算案我哋抌咗好多錢落去㗎喇喎。點解我哋嘅醫療、房屋、其他內部嘅需求就要係咁壓縮，然後逢親同大灣區有關嘅就係咁豪花幾百億呢？冇 say 㗎喎，而家我哋 冇㗎。嗱，所以呢，我嘅睇法係咁嘅。你今次嘅宣講會呢，你係三地政府啊聚集喺香港嗰度做咁嘅宣講會。喂，你係、這個、 聽佢講啊。 你唔係啊，你呢一個嘅你過去啊，由2000幾啊嗰陣時阿吳家偉叫科大校長搞嘅一個咁嘅 idea。後尾又變成9+2啊！你都記得啦。 我知泛珠啊嘛。 係啊，總言之咧，就已經係好長嘅日子㗎啦。由1990年代初，呢個科大校長吳家偉提出嗰個嘅 idea， 叫做香港灣區，又叫做港深灣區開始。1990年代至到而家，好似阿細良所講，你有冇問過我哋香港人咧？喂，已經出咗咁多次， 以前都冇所謂，以前就係港商主要投資落去珠三角係企業嘅行為， 嗯， 係咪？唔牽涉到政府行為，甚至喺97年之前，香港政府嘅公共財政 明文規定是不可以將錢用在深圳河以北的。 嗯， 所以啲廠商成日嗰啲田北俊啊，逼政府要去支援嗰啲中小企，喺大陸嘅中小企咧，政府係斗領都唔俾嘅。 嗯， 呢個就係香港政府嘅財政紀律。好啦，點解呢個 flood gate 一打開咗之後咧，即係洪水閘一打開咗咧，就啲水係咁向北流啦。而家你而家見到咧，恒生商學院嗰個何順文校長出嚟講，話增加收大灣區嘅學生。我想問一下，恒生商學院嘅老師係邊個俾錢嘅？ 係我哋香港人咯。 唔係咯，咁你增收嗰啲學生就係我哋去負擔緊嘅咯噃。仲有喎，佢哋好多係俾獎學金嘅喎，唔使學費添嘅喎。 嗯， 好啦，如果你話 OK， 我哋接收啲新移民或者嚟香港讀書嘅人，最終可以融化佢哋，好似去紐約成為一個大熔爐，去接受咗呢個美國嘅呢個核心價值，成為美國嘅公民，咁我就話應該。但你而家好清楚睇到，包括喺多倫多大學發生嘅事。包括在澳洲發生的事，甚至在香港發生的事，這些大陸來讀書做事的人根本他是融入不到以西方核心價值為主體的社會。 我講，我這裡加多一句，因為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這一班出國的學生都是帶有任務嘛， 還有是官二代富二代多， 是啊，個差別在這裡，即是我相信即是話以前嘅留學生嚟去大陸，去真係去人哋嘅國家去讀書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比較 pure 啲，即係話佢真係咧嘗試去學， 甚至佢想留喺度啊。 或者就算你翻去國家貢獻都好，喂，你唔係好似而家呢一班人又去撻嘢， 同埋去到人哋指指點點喺度 影響人哋諸如此類。你而家越嚟越多嘅資料顯示，呢一班嘅留學生係帶有任務出去嘛？ 小粉紅啊，佢哋叫做，其實係共青團嘅新言嚟嘅，有好多共青團喺後面控制嘅。 係咯，所以個差別喺度，佢真係咧嗱，上次有另一單新聞都係嘅，講總言之，類近都係話啊，原來咧追查之下嗰、那個嘅，即係唔係淨係講黃向物嘅，總言之咧，你而家先發覺原來好多嘅出外。做無論做生意、做學生、做乜嘢都好，原來背後都係有一個國家使命喺背後嘅。 因為好簡單嘛，因為復活翻成個黨嘅機制啊嘛。其實1979年鄧小平嘅改革唔係淨係開放市場啊，懵老係因為將個黨逐步退出教育機構、企業、地方嘅呢個社會組織，將個黨嘅手縮縮翻去啊嘛。 嗯， 而家唔係啊嘛，習近平 而家伸翻出嚟。 習近平係更加深入 啊！ 留學生都有黨組，你見唔見得成大嗰啲法官培訓班，咪喺度開黨組咯，影埋相上網添啊！收尾曹先鏟咗去嘅咋，留學生有黨組，好啦，香港上市公司有黨組， 跟住上市公司都有。 你而家以前嗰啲三聯都本來唔係屬於中聯辦嘅企業嚟嘅，而家都變成直屬中聯辦控股。嘅直屬企業，咁你乜嘢都有黨組嗰陣時候，你唔好話全世界歧視你，歧視你大陸佬係必然嘅，因為你後面有個黨喺度，你要問你翻去問下你老細，你翻去自己問共產黨啊，點解歧視你大陸留學生？你唔好問人哋啊，你問下你共產黨喺後面做啲乜嘢？ 所以呢個咧，澳洲嗰單嘢，我講翻澳洲呢單嘢，我就覺得係一。一定會伸延下去的，現在第一單 case 這個黃向物是第一單 case 是一定會伸延下去的，因為為什麼現在人家擁有所有的資料，足夠的資料，你過去呢做賊仔呢，你就太張揚了， 再做到什麼呢，做到一個地步呢，已經偷東西都不用夾下 camera 在哪裡了，因為屌影到我都不會捉我的了，這樣 等於、這個華為都是哇，你看到他做的事是完全張揚的，即是完全不收斂的， 那個西雅圖地方法院起訴他那單嘢都好笑啦，走去偷人哋嗰個督門嗰個咁嘅機械人。 仲有啊，嗰啲鑽石玻璃啊， 係啊， 鑽石玻璃又點咧？我話你做到張揚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啊，同人哋公司借兩塊釘帽翻嚟，又跟住 作人哋， 用啲咩軍事激光作人哋，又跟住遲遲唔還翻俾人哋，跟住還翻俾人嘅就剩翻有三塊冚唔翻上去就唔見咗。喂，你做到咁張揚？ 呢啲以為八十年代港產片先有嘅橋段嚟嘅。 跟住咧，人哋間公司咧，於是咧就 FBI 調查呢件事嘅時候咧，依一間即係做鑽石玻璃依間公司就用卧底嘅方式，就約見華為，華為又肯、啊， 佢已經 佢又肯見人哋喎， 但個到個地步就係覺得我已經後面有黨，又有成個市場 market share 又咁，係 啦， 你吹得我漲啊咁。 所以呢個就係我話、中共過去呢一個嘅敢於亮劍呢一個咁嘅方略咧，而家咪係就係、是、要即係、叫做咩埋單嘅時候咯，因為你留低太多腳毛啦。 嗱，我成日都覺得好簡單嘅，即係我哋人有所謂良知咧。做咗一啲虧心事咧，你都會低調嘅。 嗯， 譬如我哋小學已經係啦，抄功課都好啦。就算抄功課攞到98分咧，你都唔會周圍同人樣出嚟同人講嘅。哇！你睇我幾叻，今次98分，因為你知道自己抄翻嚟噶嘛。 因為點解咧？你知道你自己唔叻，突然間攞98分隨時。 同埋有人會知道你咁張揚，會捉你背脊噶嘛。跟住老師就話：好 ，OK， 我而家再問你一次，你答我，答唔到噶嘛。好啦，所以考試 聰明，嗱呢啲又聰明。 考試出貓也好，功課高分也好，我永遠都好低調嘅，因為永遠都係出古惑攞翻嚟。好啦，中國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係已經佢根本視若無睹啊！ 仲要話， 甚至係 justify 自己呢啲出貓嘅行為係正當行為，係、因為你以前輸入鴉片嚟荼毒我哋， 係啦， 咁樣我而家溝翻你少少嘢，有咩問題先？咁樣。 又跟住仲有 呢啲就係中國式邏輯嚟。 呢、這個馬雲呢佢即係喺佢個 性價比啊 淘寶賣翻版嘢嘅時候佢就話你哋 啲嘢賣到咁 貴。你都賣到咁貴。 DMG 3,100 件 T 恤。 喂 老返你就抵你死啦。 點解人哋賣咁貴呀、特別係啲科技產品點解賣咁貴呀、人哋放咗好多錢落去個 R&D 啊嘛，人哋要收返個 R&D 費。你淘寶阿馬雲梗係可以賣得平啦，你 re-engineering 人哋嗰啲嘢嘛。 同埋你冇咗個知識產權嗰個嗰一 part 㗎嘛，佢哋嘅成本結構一定係低㗎、你淨係計做 T-shirt 嗰啲棉布喎、同埋印 T-shirt 個絲網幾多錢 囉， 係咪咪嗰件3,000多蚊嘅 T-shirt 你喺淘寶買31蚊都得啊，仲有一賺喎、我覺得 仲有一賺啦， 係啊， 所以做中國模式中國生意嘅危害喺度，我哋所有如果曾經做過中國生意都知嘅，因為點解呀，因為佢除咗 re-engineering 你嗰啲嘢之外呢，就係佢個叫薄利多銷政策， 佢打冧你，搶你嘅知識產權，傾銷打冧返你，然後佔埋你嘅市場，咁就你諗下啦，即係話入去你間屋霸埋你張床，搶埋你個老婆，跟住換咗個鎖，對唔住你唔好入嚟，呢間屋係我嘅。 咁所以呢而家所以咪Donald Trump 呢其實喺佢國情之文呢，其實我呢樣嘢我就欣賞佢嘅，佢講咩呢，佢話我唔怪中國，我唔怪中國，我怪嘅係怪我哋嘅前朝領導人。 係喎、民主黨嘅政府事實上係太過軟弱。 我怪係怪佢哋竟然呢即係嘅意思可以容許呢啲事發生。 呢啲叫做開門一道，即係叫個賊佬入嚟呀，其實。 因為點解呀，中國係賊，即係我覺得 Donald Trump 嘅言下之係咩呀，佢唔點解唔 complain 中國偷嘢呢， 中國係賊 係 佢天性。 係咪咁呀，我覺得佢意思係咁呀。 係佢嘅天性。只不過係你點解唔防佢啫。 係啦。 係咪佢已經作住個賊喺個頭嗰度㗎啦。 已經作咗個頭字喺個頭嗰度，你都仲係唔識得防佢。即係佢嘅真正嘅意思係咁樣。 但係嗱，我話俾你聽啦，呢個大灣區宣講返嚟呢係累Q死香港。今日佢強調就話有啲人有少少關心呢個一國兩制，但係行政組長已經向我保證就係嚴格按照一國兩制嘅方式去執行大灣區嘅嘢。 嗱， 我想問一下點樣嚴格執行？ 我信，我信啦， 我絕對唔信。 我信，因為大家對一國兩制嘅詮釋唔同啊嘛，佢按佢嘅詮釋落實啊嘛。嗱，你睇到㗎，就等於呢個習近平所講嘅啊，用一國兩制嚟去統一台灣嘛。 唔係，而佢嘅我唔同你講嗰啲咩法治啊、民主選舉啊呢啲咁嘅嘢。一國兩制下面嘅公共財政，因為我淨係同你講，就嚟公布啦，呢個財政預算案，香港納稅人嘅錢用乜嘢標準，用幾多少要用喺大灣區？我想問一下你點解答？林鄭月娥好，陳茂波好，羅志光160 IQ 好，你點解答啊？ 佢認為香港嘅 我哋納稅嘅噃， 係啊，但係佢 喂我納咗幾廿年税嘅喎， 但我即刻可以幫，即係我覺得 點啊？會 benefit 翻香港啊？ 佢嘅意思呢、這個係啊，就係咁答咯。 咁你睇 佢 大 灣區 大橋咪知咯？喂，係佢哋用嘅啫，香港人上去好少用嘅。 佢就會話呢個咧，我哋香港人要 play， 即係去俾翻我部分，同呢個港珠澳大橋嘅模式一模一樣。就係、是、我哋嗱，佢都係話夾噶嘛，港珠澳大橋都係三方夾噶嘛。 上次公布財政施政報告公布嗰500億創科香港科學園去收購外國嘅 lab， 然後再擺喺河套， 河套 擺喺河套嘅喎， 擺喺河套。 點樣 benefit 香港嘅年青人喺創新科技裏面分到一杯羹呢？我想問一下，嗰啲根本就係 benefit 緊深圳嘅內地企業。呢、這個點唔係大灣區規劃？呢、這個係2025中國製造。大灣區就係個龍頭，香港就係嗰個掩飾，用香港所得到喺美國嘅香港關係法，去將嗰啲嘅敏感嘅科技移植過嚟香港，再將香港移植入大灣區。呢、這個就係所謂嘅大灣區規劃啦。我想問一下啦，美國佬喺佢眼底下面會容許你林鄭咁樣做咩？玩完香港關係法一定玩完，如果你執行呢個大灣區規劃嘅話， 我就覺得咧個問 題都唔使諗啊！話俾你聽， 問題係幾時玩完嘅啫，即係玩完就一定玩完噶啦。你除 好快， 唔係你除非咩？你除非你中共會唔會收翻大灣區規劃，將香港撇翻出嚟，容讓香港做翻佢以前嘅位置？ 咁啊，即係叫習近平落台冇分別嘅 喎。啊， 呢個係佢嘅 baby 嚟嘅。 係啊。但是我所以話一定係香港關係取消㗎啦， 一定取消。 因為其實呢成個中共對於香港嘅 positioning 係完全錯嘅。你要知道香港應該要保留返佢越係即係 independent。呢個 independent 唔係嘅意思係政權上嘅 independent。而係佢就係好似以前嘅角色，佢參與世界各個組織都係以香港嘅身份。 冇㗎，但係你融咗入去之後，等於、那個、 你融咗冇咗佢身份。 等於香港嘅大陸留學生，以前大家唔厭惡佢㗎，我讀研究院嗰陣時候，我啲同學都係大陸留學生嚟㗎。佢哋出到嚟嘅話，佢哋都好努力去學習，即係西方文化、香港文化呢啲嘢。因為佢後面冇個黨嗰條線去牽制住佢啊嘛。 Exactly。 但係好簡單，而家包括特區政府一路到創科局。一路到呢個科學園，一路到大灣區規劃，全部都係一個砌圖裏面嘅一部分嚟。 係啊， 我想問一下，其實應該問一下林鄭匯報一下，公布咗一年，有冇美國嘅 lab 過嚟呢？ 嗯， 應該交代一下啦啩。楊偉雄好耐冇見到佢咯。 嗯， 創科局長啊，陳凡啊，見得多。 真係你唔講，你唔講啫。 羅志光見得多，以為佢死咗添啊！真係。 阿楊偉雄真係好， 真係可能係楊偉雄啊死咗啊！真係，你應該交代一下啦噃。商談緊乜嘢 lab 呢？我想問一下，就算我話俾你聽啊，梁振英抽水嗰個加羅林醫學院啊，我估啊，瑞典國會調查啊嘛，而家話點解即係俾佢過嚟啊嘛，我估最終都拉倒。你問我，因為加羅林醫學院根據楊偉雄嘅講法，其實係撮合緊同深圳，係去生產人體器官嘅 parts 嘅，即係嗰啲心臟啊、幹細胞研究啊嘛，係生產人體器官嘅 parts 嘅，係醫療產業嚟嘅其實。是吗？好啦，第二我讲埋融入大湾区，而家我哋见到嘅一到呢个农历年流感高峰期，医护人员嗌救命，你话有冇关系啦？唔系造谣嘅，我解释大家俾大家听嗰、那个呢啲事件之间嘅关系。前几年开始，其实我喺政府里边已经系睇到呢个趋势啦，喺教育同埋医疗，喺几个原本系属于社会服务嘅行业，强调去产业化。你记唔记得？ 记得 搞私立大学，搞收费嘅自资课程，然后跟住咩呢？批地俾私家医院， 俾多啲私家医院，俾 多啲私家医院，同埋批准港大进入深圳搞深圳医学院。而家自食其果，每年香港培养出嚟嘅医生点解唔够咧？因为你见到个私人市场咁好揾，系咪？你卢宠茂点解而家唔见咗佢搞政治咧？因为佢喺深圳都揾到盆满钵满啦。你仲叫佢出嚟搞政治？佢坐你都傻啦，系嘛？仲走去搞呢个港大校委会？好啦，你而家又话前线医生唔够，公立医院崩溃，病床唔够。正正就因为你过去嗰十年嚟，你个产业化面向嘅系大湾区啊嘛。好简单，香港私营医院俾得钱嚟嘅香港生仔嘅富豪大有人在，唔系嗰啲双飞啊。双非去公立医院嘅啫，打咩子宫颈癌疫苗呢啲，全部大陆人身体检查呢个最大生意嚟嘅。你问一下嗰啲私家医生就知噶啦，嚟香港做身体检查。呢个亦都系政府有意识去推动嘅产业化。就系呢个验身产业，而家终于成功啦。但系你结果睇到啦，个饼就系咁大啦。你切，点解唔系资源争夺咧？林郑系解释唔到嘅呢样嘢。當然你話喂，我投資咗落去嗰啲錢會返返嚟，但唔係返返嚟我哋普通市民嗰度喎。 而甚至你看到個質素是一路倒退一路倒退。 嗯。 到我看到恒生商學院說收大灣區學生收到唔知 10%， 我就知道出事了。其實即是說這些大專院校將來那盤生意呢亦都是面向大灣區的學生，由恒商開始。 嗯。 那你想想那些恒商的老師的人工是我們給緊錢的噃，等於那些基建一樣嘛，高鐵大橋是他們用多過我們用的嘛。 嗯。 香港後生仔根本不想用添，其實那些東西。那你融入去，我想問一下，即是說我們在香港奮鬥了這麼多年的老人家，他們得不到的醫療服務，而因為政府將資源本來是屬於香港的資源撤了去整個大灣區共享。那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問過我們先？如果你是民選政府，我無話可說。 嗯。 是嗎？你競選的時候講到明，結果投票出來，結果是林鄭當選，我們香港人無話可說。但你既然不是一個民選政府，一個這麼重大的規劃牽涉到，不要說香港關係法，我只是跟你講公共財政這一部分，是這麼重要的資源分配，是沒有問過我們的，真的。算什麼講，我想問一下。根本就是頒布聖旨下來， 不是， 是所有議員都應該反對，我覺得是。 事實上呢，你無論是教育機構的產業化好，或者是那些醫療機構的產業化，是我認為不應該由政府推動，應該由私人機構。 政府根本就是不務正業。 啊， 是不是？你政府的政策。 你做什麼啫？ 你港大走去重點走去大佬，深圳市政府爭港大六億。 嗯。 就是因為深圳醫學院走數。 嗯。 你問下盧寵茂啊，還罪一億就追了咁多年。 嗯。 2012年落成到而家，追了咁多年還罪一億。 嗯。 嗰五億呢，港大啲錢唔係我哋啲錢嚟嘅咩？唔係香港公帑嚟嘅咩？係咪你咪走去搞產業化囉？所有最好嘅醫生，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呢啲醫生，香港栽培你哋出嚟，最終原來喺大陸佬嗰度揾錢。你問我係衰格過英治時代多多聲，真係係咪？無論佢哋嗰陣時走去做私家手術，走去落袋都好，都冇而家嗰種敗壞嘅程度係咁犀利。其實 係啊，我都唔明白 你政府搞呢啲嘢嚟做咩啫？你應該政府是應該是考慮你那個整個政策的資源分配是在怎樣做好你現在那個即所謂的人口裡面嘛。你搞什麼產業化來去吸引多些香港以外的人來去使用這一樣東西，喂，這些是商人想的東西，不是你政府想的東西。 同埋你很簡單啊，你去西九看看戲谷中心，有多少香港人 benefit 到的老人家，最喜歡看粵劇那些根本就是基層的老人家。 嗯， 比新光都買唔起飛嗰啲。你真係結果而家就真係 benefit 大灣區啊，成個西九文娛藝術區又係大灣區嘅天下。最衰格啊，你去西貢露營， 嗯， 過年嗰幾日啊，呢、 啊 這個西灣啊，唔係呢個灣仔啊，西貢灣仔啊，南同西兩個營區啊， 嗯， 長期俾人霸住，原來係大陸佬嚟取代酒店。 嗯， 你唔好話行山，行山都話你有你行，我有我行。你而家嗰個呢、這個炸彈嚟，我話俾你聽，唔係淨係150嗰個單程證嘅炸彈。呢、這個大灣區佔用香港資源呢個問題，一定喺呢日林鄭第一任期之內大爆發，我覺得不是23條。 嗯， 係啊，絕對唔係23條，因為佢根本就無視呢個問題。 嗯， 你睇今日講，佢今日講就係話會更加多大陸嘅人嚟啊嘛。喂，大佬，大家已經媽媽聲啦，已經係。 喂，嗱，佢講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你要睇翻咧。 佢係興高采烈咁講， 興高采烈㗎，所以你睇返佢呀，你睇返個 video 嗰度呢，佢係視之為一件好事嚟㗎。 佢唔知道佢民情已經係媽媽聲 呀。 好簡單，點解150個配額而家炒得起？譚海邦、毛孟靜同范國威講咁多年冇人吵，冇人和應，因為而家專業人士出聲嘛。 嗯，有啲醫生 黃任康、屯門醫院醫生、護士，係咪？今日已經駁斥呢個社區組織協會啦，佢話：喂，我做放射治療嘅護士，我睇嗰啲嘅嚟治護嗰啲人，嗰、那個身份證號碼係 R 字頭，MNOP 叫 R 咗一個咩嘅 M 字咩嘅，係兩個字頭嘅。佢話呢啲全部都係新移民嘅身份證號碼， 嗯， 嘅字頭嚟嘅，係咪？你話人哋冇數據啊嘛，你唔信啊嘛。好啦，而家護士醫生講都唔信。咁你咪自己去揾資料證明新移民冇加重到香港公共醫療囉，係咪？咁護士出嚟講你都唔信啦。呢個係事實嚟㗎喎，其實150個根本係可以討論嘅。 只不過因為香港政府和特首太過窩囊，他覺得一提出來呢就會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等於梁卓偉這個契弟一樣。為什麼就算是舊同事我都說是契弟呢？他出來孖叉醫管局，但是再講到這個英聯邦醫生執業問題，就說、這些政客的事我不講了。那你講醫管局來做什麼？你根本你出來在個節目那裡講這些事批評醫管局就是政客行為啦。 還有這個是人手問題嗎？其實、 啊、 基本上是一個人手問題。 去到最關鍵的 part 你就不講了。 成建哥，即是而家香港醫療嗰樣嘢就係人手不足㗎嘛，呢個係最主要嗰點嚟㗎嘛。咁過去97之前英聯邦醫生係可以執業㗎嘛，喺香港。呢個係關鍵， 因為大陸佬就話你俾英聯邦要俾埋我哋㗎嘛。咁咪香港政府咪政治正確囉，即係話唔 anything 英聯邦又唔 anything 你啦。 咪仲有一樣嘢呢，講起呢個所謂新移民問題呢，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所謂被稱之為左膠呢，我覺得我要陳述一個論點，就係話唔好 mix 埋咩呢，就係話我哋所講嘅唔係要歧視，唔係要歧視所謂嘅新移民，而係要陳述一個現象。個現象係咩呢？喺呢個150個每日嘅一個配額之下，香港嘅資源係而家係非常之緊張。而這樣東西是作為一個政府是需要處理的，你要處理就是當你作為一個所謂政策的時候，主要的政策就叫做基調的政策，就叫人口政策。而如果有一天你不可以，即你未有一未可以攞得返呢個所謂咁基本嘅一個政策返嚟嘅時候呢，你一定係解決唔到問題㗎。醫療好，各方面教育好， 所有政府嘅論據都講唔通嘅。我當年在港同盟的年代，民主黨的年代，羅志光是第一個提出要收回的審批權的。 一定 是 的。 為什麼呢？就算你現在說我要我老公在北京做事，我老婆我想移個戶籍去北京、一起是北京批的嘛，怎會由廣東省去批的呢、就算你說我的戶籍在廣州都好。所以這個是以前為什麼97前是由大陸批呢？因為大陸不承認香港殖民地那個地位嘛、這個是因為歷史的問題來的。好啦，一路 keep 住嗰樣嘢之後，貪官污吏嘅溫床，點解呢？因為佢方便嘛，我鍾意我批汕頭四個嗰啲嘅市長嚟，係咪有四個貪官有香港身份證喎，唔知點解、又唔係嚟住又唔係嚟投資，係咪我鍾意俾啲國安人嚟又得，我俾啲假嘅人嚟到去參加香港政黨選舉又得。好啦，跟住就好多根本就唔係家庭團聚，撈埋一齊，就算家庭團聚都好，我想問一下任何一個移民去第二個國家的家庭團聚都好，都要審核你的經濟負擔能力的。 是的。 第二，為什麼不是上大灣區團聚呢？這個是可以討論的嘛。你既然陳茂波、林鄭、689講到大灣區是我們香港2000年後的 future 了，講到這麼重要，那為什麼不是叫我們回大灣區團聚呢？一樣可以討論的。第二，為什麼一定要150？是不是、我知道我就算我維持回150由我哋去審批，我知道有幾多少老人嚟緊，我知道有幾多係僆仔要讀書嘅，我都可以做好，我唔係話唔俾佢哋嚟波，我只可以做好啲規劃咗，有咩問題呀？我想問一下點解一開波就話歧視呢？我真係唔明，冇人話一開波要剷走佢哋，亦都冇人話佢哋對香港冇貢獻，係咪？我哋上一代 唔係討論呢個， 我哋上一代都係移民，都係因為中國戰亂走嚟嘅移民，46年到49年，係咪？冇人話過移民對香港冇貢獻，香港根本就是一個移民城市，係咪？呢啲係廢話嚟嘅。 呢啲完全我覺得係兩件事，而家我 撈埋一齊喺度講， 唔好撈埋一撈埋一齊咧。嗰件事咧就變得，我覺得就係個 focus 就 out full 咗。而家重點嘅就係話，你作為香港一個咁嘅城市，你如果冇嗰個所謂嘅移民審批權嘅話咧，你基本上所有嘅政策都難以制定。 再講遊客問題。就算你話國際城市巴塞隆納國際旅遊城市一樣要控制遊客嘅數目，威尼斯係咪係冇一個城市嗰、那個遊客嘅上限個 capacity 係無限嘅，大佬今年過年係多咗三成人嚟嘅，大佬已經係影響到擾民去到民居，影響到唔係話講緊算啦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嗰啲， 但係審批權又係喺佢度， 係講緊土瓜環啊，大佬 嚟唔嚟？ 大橋唔收錢都唔係我哋話事嘅、你知唔知啊？我一個禮拜唔收錢係上面話事嘅，佢放啲人落嚟啊嘛，咪就係咁咯。 所以好得意嘅，而家咧香港咧好多嘢咧都係唔係由我哋話事，於是咧成個資源咧就變得 即係非常之緊缺。所以我覺得就你舉嘅一個例子就話啊，佢又可以喺個西貢灣仔嗰度咧，就喺度 幾年嚟。頭先我聽眾講，佢話政府從來唔執法嘅。 係啦，嗱一來咧 已經幾年啦。 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就係你執唔執法問題。 佔用呢啲咁樣嘅香港公共設施，係咪？你唔好話睇場戲或者係嗰啲嘅演唱會買唔到飛，大佬電影節搶手電影買唔到飛，藝術節搶手嘅表演買唔到飛。大佬做香港人納税嚟做乜咧？我想問一下。點解我哋唔係立一半税呢？既然大灣區嗰啲人已經佔用咗我哋資源。喂，任何城市我相信都要需要呢啲咁嘅規劃啩。 嗯。 係咪先？點解要有遊客税呢？喺外國嘅城市。點解唔得啊？ 嗯。 點解唔可以徵遊客税啊？喂，已經承受唔到喇喎，其實已經係。 咁你明㗎啦，因為點解呢呢啲阿妹仔我尤其是妹仔我嘅意思，即係 佢調返轉啊，話俾阿習近平聽我做出成績來啊，睇下幾百 萬。你睇我話你睇到佢個態度㗎，佢一宣傳咗啊，更加多人落嚟。 更加多人落嚟。 嘩，你睇到佢真係個面目表情係真係覺得係呢件係好事㗎。係 天大喜訊嚟㗎，佢覺得係。 係喜訊嚟㗎。所以佢係唔會咁嘅思維方式囉。阿林鄭月娥佢除咗係永遠都係只係諗點樣配合啊中央之外呢，就係、是、佢覺得呢啲所有嘅人流落嚟香港呢係一件好事嚟嘅，其實係對佢嚟講係好事，係對佢就唔係對我哋香港人係好事。 你對香港人係好事，你要有個政策喺背後㗎，坦白講啊。你而家仲係一種咁樣嘅粗放成長，係60年代嗰啲嘅落後國家先係咁。旅遊產業都好啦，人哋有個政策喺背後嘅。我想問下旅發局嗰啲咁嘅林建岳嗰啲咩有。香港嘅旅遊政策係乜嘢？係咪 你講唔到 俾你睇蔡英文啊！你話你唔俾自由行佢，喂大佬，人哋韓國同日本香港遊客嗰個急速增長，根本成個旅遊業都唔知幾咁旺，只不過就係嗰啲賣手信俾大陸佬嗰啲鋪頭喺度喊啫。人哋咪有個產業，有個政策喺度咯。 係啊，嗱，全世界我相信只有香港係一個咁嘅情況，就係 80% 嘅遊客係嚟自一個 單一源頭，同埋你 80%。 香港嘅遊客數目係遠超於日本全個國家 啊，係啊，數目離曬譜啊呢、這個 一個城市啊， 啊 大佬你聽到都發癲啊，真係我哋同威尼斯冇乜分別啊，其實係 跟住嗰啲根本唔係遊客，嗰啲係落嚟買嘢運上大陸嘅。你睇你而家睇下，無論係元朗好、上水好，諸如此類，依一紮遊客嚟嘅咩？個個拖住個 Jeep， 然後跟住入去嗰啲鋪頭嗰度買完嘢就走㗎喇。 同埋好簡單啦，領展商場都已經全面配合自由行嘅、 啊。 原本領展商場好多喺公屋區，喺呢、這個居屋嗰啲地方，根本就係 community 嘅設施嚟嘅，社區設施嚟嘅。而家根本就係變成完全商場化。 啊、 我今日去尖沙咀，咪黃大仙，我翻屋企嗰個商場，黃大仙咩南館、黃大仙中心、南館、北館。我上去行一行，基本上全部都是自由行嚟，因為去完黃大仙廟嘛。原本那個我好耐冇去過，黃大仙中心原本就是街坊街嚟嘅。我收尾走去睇下食肆，走去坐低食晏晝，根本唔係一般街坊街你可以負擔得到嘅，其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話旅遊業貢獻香港都好，我都話等於泰國曼谷，香港人揼骨。走去敲人哋住宅門嗰陣時候，你泰國人會唔會犯渣？梗係會啦。而家去到個第二步就已經係影響緊香港人嘅民生啊嘛，講緊。然後你眼中就係講緊個數字，不斷講緊個數字。而嗰啲遊客本身根本嘅 spending 係相當低嘅，唔過夜嘅遊客。我哋香港何時墮落到係做一日遊呢？喂，大佬，你係全世界生活指數最高嘅城市，然後你竟然墮落到係做一日遊。是不是你說完全是荒誕，我覺得根本政府在後面就沒有政策可言，然後就開了一道門就算了。那你必死的，我覺得真的就算賺到錢都不到你賺，那些自由行的生意一條龍的嘛，根本是由接待落地接的導遊、旅遊巴到那些手信店全部都是他們來的。 所以你說呢，現在呢租過領展那些店鋪來去做這個自由行那些生意那些呢，我告訴你哪些人租過那些鋪啊，都是內地那些，即是所謂的即是內地的企業。 一是就連鎖店 囉。對 啦。好簡單，以前屈臣氏、萬寧那些呢就租旺區的街鋪。現在已經全面進佔這個領展裡面的商鋪。因為他們賣的東西比街頭街尾的藥房是貴的。好啦，入到去之後呢，佢霸咗最大嘅鋪位，然後就成為自由行嘅 購物點啦。 所以就係啦， 就 是、 你 問啦，你問翻阿林鄭月娥，你而家啲所謂嘅大灣區又話啊好開心，帶到更加多嘅人落嚟香港，咁關咁對我哋香港平民百姓嚟講有咩意義呢？佢只會令到我哋嘅租金上漲，又跟住咧令到我哋嘅所可以買到嘅嘢更加困難，反而係更加困難，因為哦。你去買嘅時候，除咗你貴啊，你未必買到。 唔係，所以我話 搬咗上去啦， 嚴肅地處理呢個大灣區規劃嘅問題，我覺得真係從來香港一個咁大嘅一個牽涉到2047之後香港前途嘅一個問題，係居然由宣講會、由法改委落嚟，我哋坐喺度乖乖地，成班特區政府高層喺度聽人噏，唔好話立法會冇參與，香港嘅各大小商會團體到公民社會政黨係完全冇參與嘅。 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政策喎。 喂，你影響緊我哋嘅生活啊！其實係，就算我冇細路，有細路，好多藍絲嗰啲，我話你真係高興啊！真係，你啲仔女啊，學額就係咁多啦。 嗯， 撤咗去大灣區嗰陣時，咁咪即係攞咗你個細路嘅學額咯。你而家見到嘅醫生就係咁多啦，每年培養出去。你搞醫療產業去 serve 嗰啲私家醫院 serve 大陸佬嗰陣時，而家咪就係冇咗咁公立醫院唔夠醫生咯。 嗯， 係咪？跟住話輸入英聯邦又唔得。因為咁樣就歧視大陸醫生喎咁樣。喂大佬呢個唔係歧視，呢個專業資格嘅問題嚟㗎喎，根本係。大家行緊嘅制度都唔同。係咪等於大陸律師可唔可以嚟香港執業呢、這個唔係歧唔歧視嘅問題喎。 遲啲可能可以㗎啦。 得㗎啦，律政司咁搞法其實俾大陸。 即係你大灣區咁樣，你隨時你所講嘅阿林鄭月娥所講嘅一國兩制究竟係邊兩制呀、啊、keep 住邊個制呀、啊 你制我唔制嘅真係、 啊，到時係你制我唔制呢兩制。 唔係因為呢個係成個社會嘅質變啊，唔係淨係過去咁多年講緊大陸唔俾香港民主，我哋去抗爭。呢個係舊嘅 paradigm， 97年之前嘅 paradigm 就係我哋要爭取民主。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所謂大灣區戰略發展計劃係成個 paradigm shift 嘅，而政府本身係暴露出相當多嘅漏洞。同埋嗰啲嘅弱點出嚟嘅，你睇到嘅林鄭月娥喺呢一個月裏面嘅民望急速下跌， 跟住最近又升翻兩點啊， 係觸碰到個150個單程證嘅配額。 嗯， 呢個嗱從來都冇試過係蔓延到去專業團體、專業人士嗰度。以往大家就是本土派、港獨派又好，年青人又好，雨傘運動針對大陸人，而家已經開始擴散到去中產。 嗯。 這個融入大灣區我覺得呢中產是會直接感受到個威脅的。 嗯。 這樣東西是。是不是你想想去郊野公園是哪些人難道只是日日在個茶餐廳洗碗那些人星期六日還有時間去郊野公園嗎 嗯。 去星期六日放假都在家睡下覺啦。是不跟住去看那些文化表演那些是什麼人呢不就是中產囉、 嗯、 電影節藝術節那些。是不全部現在跟人隔離一小時生活圈是他的。 嗯。 不是你的。 嗯。 是他們的一小時生活圈啊。落嚟睇完粵劇，坐翻高鐵翻去啊！ 而家係咯，你睇到咩劉德華演唱會，你香港人買唔到飛噶嘛？ 係啊，握手位一定唔係你 嘅。佢哋係大陸包場噶嘛，差唔多好似香港啲演唱會好似俾佢大陸人包咗場咁樣樣噶嘛。 我先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呢、這個仲有一單嘢就係、是、呢個領展葉劉同埋呢個麥美娟限制領展加租嘅所謂私人條例草案係一回咩事？ 好。我哋呢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最晚感謝祭，咁樣呢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㗎喇。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條第一股係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唔買呢？呢一套咁靚嘅大子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呢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會海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呢大家買過好多㗎啦，今次再減價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臘腸呢準腸呢大家都知道好食㗎啦，呢個我哋呢啲呢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買68蚊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蚊呢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咪係任你揀糖 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